我不知道为何只言迟语轻， 行之有度，事业无疆。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 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。厉害了，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、T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。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，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 没错。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，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 最时尚的资讯，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，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，我在这里等你。 北京市卫计委通报，4月6日，本市呢新确立的2例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，其中呢1例于4月8日死亡。相关部门呢已经采取了防控措施。目前呢，北京市不排除少量禽流感聚集性发病的情况，输入性的病例风险仍然较高。市疾控中心呢也是建议市民尽量的避免接触死禽，避免私自活禽交易。大家早安，此刻你收听到的是资讯全分享。上月底，一名年轻男子呢在南京南站跳下站台翻越轨道，被列车呢挤压致死。日前呢了解到，该男子家属已向南京市铁路运输法院的递交了诉状，状告上海铁路局及南京站索赔80余万元。南京南站呢此前也是发布消息，在3月26日，上海虹桥呢至汉口第30267次列车在抵达南京南站，进入了21站台时，一名年轻男子呢突然从对面的22号站台跳下，抢在了第30267次列车前，试图翻上21号站台未果，被夹在了第30267次列车1号车厢与站台之间。列车呢是立即停车，车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拨打电话通知120急救中心，公安和消防部门到现场支援。支援过程中呢，120医生宣布该男子死亡。共享单车基站未果，共享充电宝又火起来了。根据每日经济新闻不完全统计，从3月底到4月初，短短10天的时间里，就有5家企业相继宣布获得融资，总金额呢将近10亿元。 IDG 资本、腾讯、兴旺达、海翼股份与著名的投资人王刚纷纷入局，带有去年共享单车疯狂融资的势头。接下来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，我们依旧关注共享单车。最近呢，有微博的网友爆料称呢，多个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上出现了共享单车，叫价呢在40元至100元不等。一名呢来自上海的 OFO 小黄车的售卖者告诉记者，他可以召集人手搞100辆车呢，只需要1天。另外呢，此人还教授共享单车开锁技术，每个品牌要价1000元。好了，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呢先告一段落，接下来调整一下心情，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。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忆莲的《至少还有你》。 早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自在游。在今天呢，节目有一点点特别，我要此刻正式公布我节目的名字了，就是音乐自在游之妮蔻说。开个玩笑，在今天的节目里呢，我是分享一个算是比较沉重的问题吧，就是明明婚姻出了问题，明星们为何非要反过来秀恩爱呢？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引爆呢，也是由日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白百合事件而引发的。 想想白百合和陈羽凡的婚姻啊，从2014年开始就有离婚的传闻了啊，年年传，传了快4年了。传到2007年呢，白百合在泰国与其他男子亲密的行为却被卓伟工作室曝光了。而恰巧在前一天的发布会上，白百合呢还满脸春风的提起了老公陈羽凡和儿子，语气那是相当的亲密啊。这个剧情的转折令人咋舌。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两位主角的微博，白百合呢已经把曾经秀恩爱的微博删得也差不多了，陈羽凡呢也删了不久前的一条怒怼网友制造二人婚变的微博。如果没有卓伟的爆料，这对夫妻会不会继续上演恩爱的戏码呢？不止这一对婚姻呢出现过危机的文章，马伊琍夫妇爱秀恩爱，还有已经离异各自生欢的姚晨林潇肃夫妇，没离以前呢总是秀恩爱，秀的人呢大概已经成为习惯了，看的人的感觉好分裂呢，不懂为什么婚姻明明你们都出了问题还非要反过来表演呢。带着这样的八卦的心理呢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咯。接下来先听一首歌，来自于陶喆的爱很简单。陶喆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。 忘了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来抉择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。是我，是我。

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因为最近八卦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没办法，妮蔻也要接地气的八卦一次。在今天节目里，我们共同讨论这个明明婚姻出了问题，明星为什么非要反过来秀恩爱呢？话说呀，这明星大多数都是有人设的。可能呢，有些人刚出道时呢，参加比赛、真人秀节目会刻意的强调，乃至假装是颗苦菜花，用悲惨的遭遇打动观众的心。然而真正出名之后呢，很少有人继续打着凄苦的牌，究其原因无他。人的本性呢是趋利避害的，喜欢欢喜积极，规避呢穷途末路。比如我们常听到的张姐就是苦孩子出身呢。我们现在呢看到张杰的形象是晚上讲故事哄谢娜睡觉的好丈夫，大家呢是愿意听愿意看这种大团圆的结局。假如换成成天一苦讲当年威势如何如何，时间长了我觉得粉丝恐怕也要散了。不信啊，你就在微博朋友圈试试看，每天就发谁来安慰我一颗痛苦的心，看看会不会被屏蔽拉黑。所以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呢，明星一旦结了婚，不实行呢向粉丝诉苦，反正大家就爱看童话，演个童话给大家看呗，就当是台有剧本的真人秀。哎，这个世道到底是怎么了？好了，接下来稍事休息，送上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。当然今天的歌曲也是妮蔻精挑细选过的，细听你就能明白我其中的深意了。 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，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我想他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，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 听过了奶茶的这一首很爱很爱你，接下来调整一下心情，进入今天的节目，一起讨论为什么明明婚姻出了问题，明星们还要反过来秀恩爱呢？其实明星的婚姻啊，有相爱而结合的，当然也有爱的不见得那么深的，签好合同做契约夫妻的，当一天和尚咱们就撞一天钟嘛。合同呢按照三日一小秀，五日一大秀，那就遵照合同秀呗，兢兢业业维持完美的公众形象。这回呢，白百合疑似出轨的新闻曝光，吃瓜群众非常的淡定，调侃的居多，骂的人少，不少群众就表示，哎呀，我已经烦了明星人格分裂式的幸福婚姻表演，谈到娱乐圈大家都调侃，贵圈真是万能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了不少吃瓜群众对于娱乐圈真实生活早已不抱有玫瑰色的幻想。同时呢，诸如卓伟之类的工作室经常帮明星啊揭开幸福美满的盖子，引导吃瓜群众观看下面的凡人生活，比如说你懂的，什么林丹出轨了哟，贺子明和何洁婚姻状况不妙哦，见多了那我们自然就见怪不怪了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好了，聊了这么多，Nico 也有点累了，送上一首歌吧，缓解一下心情，送上来自于任贤齐的心太软，希望你会喜欢。 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，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，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，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，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夜深了你还不想睡，你还在想着他吗？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？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，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，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，多余的牺牲他不心疼，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。哦，算了吧，就这样忘了吧，该放就放，再想也没有用，傻傻等待，他也不会回来，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太软，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，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，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，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，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。在想着他吗？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？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，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，

一段广告过后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晴转多云，11到26摄氏度；上海阴转多云，17到22摄氏度；成都晴，11到27摄氏度；天津多云，12到23摄氏度；石家庄晴，11到25摄氏度；保定晴，9到25摄氏度；周周晴，10到24摄氏度；廊坊蹲转晴，11到26摄氏度；宜宾晴，14到30摄氏度；德阳晴，15到27摄氏度。关注过了今天的天气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夜猫子。晚上呢睡不着，早上起不来，如果呢你也是这样的夜猫子，那么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基因发生了变异。新一期的美国细胞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，表明一种名为 CRY1 的基因特点呢定位出现了变异后，人体的生物钟就会发生变化。通常情况下呢 ，CRY1 呢基因变异的人要比一般人晚睡2到2.5个半小时。夜猫子呢在医学上通常被诊断为睡眠的相位后遗症。研究人员呢首先在一名睡眠相位后遗症的美国患者身上找到了这种 CRY1 的基因变异，其后呢对其家族成员进一步检测，结果发现了这名患者的5名亲属也有这样的变异，且他们都有睡眠呢相位后遗症。研究人员发现呢 CRY1 基因变异呢会导致 CRY1 编码蛋白呢过度活跃，较长时间呢会抑制生物钟相关调节基因。看样子我们晚睡不是因为拖延症，而是因为我们有病啊。聊了这么多，接下来继续听歌吧，送上来自于庾澄庆的情非得已。 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，我想珍惜。看到你受委屈，我会伤心。哦哦哦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情人又会遇见你。 程庆的《情非得已》之后，接下来继续进入今天的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是一起探讨一下，这明明婚姻出了问题，这明星为什么还非要反过来秀恩爱呢？俗话说，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呀。很早以前，或许明星呢普遍的离婚会引起各方情绪激烈的动荡，叹息、遗憾、猜测等等。但是现在我们的能力值早已经提升了，在太太怀孕啊、朋友圈出轨的新闻啊，都很难在搜索热榜上热过两天的快餐式爆点机制下，想要多抓住群众眼球几天，需要上升例如到王宝强控诉马云出轨兼转移财产这样的高度。所以呢，卓四儿觉得自己爆了一个12年的大量，吃瓜群众呢倒没有那么激动了，大多呢处于娱乐目之，乐呵呵的看个热闹就算是完事儿了。封建制度早已灭亡，谁还会因为女人疑似出轨就嚷嚷着陈塘呢？你说卓四儿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接下来聊了这么多，继续送上好歌吧，来自于伊能静的1000遍我爱你。此处也有深意，听完了庾澄庆，来首伊能静。 就算轻轻的呼吸，心还是感觉痛，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变得好脆弱，轻轻一碰仿佛就要飞走、口袋里的双手曾被你温柔紧握，布满思念的空气该怎么去摆脱，天灰的好寂寞，快乐悲伤被你左右。说1000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就这样心我慢慢的走，只要有你陪着我，再苦我能承受。说1000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有一天我总会看见幸福的彩虹，相信你给的承诺我等候。心还是感觉痛，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变得好脆弱，轻轻一碰仿佛就要飞走、口袋里的双手曾被你温柔紧握，布满思念的空气该怎么去摆脱，天灰的好寂寞，快乐悲伤被你左右。说1000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就这样不贪心我慢慢的走，只要有你陪着我，再苦我能承受。说1000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有一天我总会看见幸福的彩虹，相信你给的承诺

唱。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 赵咏华的最幸福的事，接下来呢回到节目当中，聊聊为什么明明婚姻出了问题，明星们还非要反过来秀恩爱呢？想想啊，现在时代终究是不同啦，大城市里呢年轻一代离婚率是超过了一半，咱们何必死死地抓住传统的幸福观念，揪住秀恩爱不放呢？说白了，各位秀恩爱的明星们，真是一点就可以妥妥地规避风险了，有恩爱才秀，闹矛盾的时候啊，咱不如暂时的歇会儿。聊了这么多呢，接下来我们该听到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来自于张学友的《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》。歌曲之后呢，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啊，依旧聊一聊明星婚姻那些事儿，千万不要走开哦。今天的节目可是重磅来袭，我们一会儿见喽。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，男孩为了她特意排队，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，我唱得他心醉，我唱得他心碎，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。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，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，嘿嘿嘿，陪人们流泪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在二十五岁恋爱是风光明媚，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，她不听电话，夜夜听歌不睡。我唱得他心醉，我唱得他心碎，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，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，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，嘿嘿嘿。

普再度成为了引爆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导火索。日前呢，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，直言更愿意看到美联储维持低利率的政策，因为美元汇率过强呢，令美国的竞争力受到了伤害。话音刚落，美元指数的迅速是上演了高位跳水，从100.8直线的跌至了本月最低点100.01，由此呢，也是引发了人民币强势反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。日前呢，北京市卫计委公布药改药价成绩单，阳光采购运行4天，药品让利金额呢已经达到了5964万元，符合呢改革预期。但是呢，有市民反映部分药品是不降反升，对此呢，市卫计委回应，阳光采购分为3类，为确保供应及质量，短缺药、低价药不为低价论。据德国媒体称呢，两只大熊猫从中国飞抵荷兰，它们是中国的一份礼物。德国之声电台呢，也是首次刊登题为历史上首次荷兰刮起熊猫热的报道。大熊猫的蛋糕已经烤好，在饮冰室呢有大熊猫的冰淇淋，还有一个烧酒商呢出售了一款有巧克力口味的利口酒。荷兰小镇迪嫩呢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迎来荷兰历史上第一对大熊猫。自此呢，荷兰全国各地都沉浸在熊猫热过程当中，大熊猫伍文和新雅在阿姆斯特丹也是受到了隆重欢迎。接下来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，共同关注两位名人的会面。根据科技网站报道称呢，在上周，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保罗·艾伦和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芬·沃茨尼克在西雅图进行了会面。说出来很多人也许很难相信，这是他们俩第一次面对面进行交谈。尽管呢，这两位科技界的名人各自参与和创立了两家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公司，但在过去的40年，他们从未亲自见过对方。好了，今天早上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。接下来进入音乐时段，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《晴天》，希望你会喜欢。 Thank you. 好，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，我是主播 Nico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 Nico 也是难得哈八卦一次。我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人，我的节目也很有正能量，但是觉得最近这个白百合事件是非常夺人眼球啊，应群众之邀，我也应该加入这个行列当中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开辟了一个新的节目，叫音乐自在游之 Nico 说。上个时段呢，我们已经聊了为什么这个明明婚姻都已经破裂了，明星还非要反过来秀恩爱呢。在这个时段，我们依旧进行深刻的分析，强烈的讨论。接下来呢，还是照例休息一下，送上一首来自于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， 希望你会喜欢。 Love Love Love。幸福就在附近，有一点暧昧。

的这一首《胆小鬼》，接下来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，一起聊一聊为什么明明啊婚姻已经出现了问题，明星却非要反过来秀恩爱。现在的吃瓜群众，比如像我，固然不喜欢看明星的整日负能量，痛苦万状，可是人格分裂毕竟也是个心理问题啊。想想一边闹婚姻危机，一边又猛秀恩爱，人设崩塌，怎么能够吸引住粉丝呢？就算卖人设，咱们也该好好的换换剧本啦。想想看，前一天还在秀婚姻，第二天就秀小鲜肉，这样的打脸速度搁一般人还真是受不了。聊了这么多，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吧，你听到的是林志炫的这首《单身情歌》。听到这首歌 Nico 有话说，如果你是单身，哪有那么多的麻烦事儿啊，所以单身还是有好处的，各位。 抓不住爱情的我，总是眼睁睁看它流走，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，为何不能算我一个？为了爱孤军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，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 首单身情歌。接下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，为什么明明婚姻出了问题，明星们非要反过来秀恩爱呢？其实聊了类似于像白百合这样的婚姻问题，现在更多的像我们这种吃瓜群众都在关注，这白百合会怎么回应，怎么公关这次问题呢？其实作为出轨的责任人，他的任何回应毫无疑问都会被网友指责的，甚至在网络上留下画饼。白百合不回应的态度呢，也是为了平息这件事情。而关于这段婚姻的走向，他可能呢也需要一段时间去考虑啦。其实作为公众人物，在出轨这种负面新闻发生之后，社会的舆论还是很可怕的。如果有分寸的对应，的确是件为难的事儿。但是呢，这也是提醒明星们，以后在出类似的事情之前，需要多想一想后果喽。接下来继续送上好歌，来自于梁静茹的《勇气》。这个歌名起得好，出了问题大家也都需要解决问题的勇气呀。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。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。厉害了，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、T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。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6736255八6736255八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保温材料那加强，京都顺发来帮忙。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、挤塑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，6126-2113。 有人总在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发出不该有的声音。 哎，前面的车怎么搞了？动都不动啊！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。 哎呀，这位老大爷摔倒了，快呀，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？谁来呀？ 我来。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。你听到了吗？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。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，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。 FM 九九九，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 最时尚的资讯，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，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。 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，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。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，我是主播妮可。 如果呢，你向娱乐圈里扔块石头，可以砸到几十个五官身材都出挑的美人。身处其中的明星能否抵住诱惑，完全靠自觉。远的不说，就说近的，《人民的名义》中圈粉无数的康达书记，他和欧阳菁的扮演者岳秀清老师的爱情就堪称贵圈典范。一般来说呢，现实生活中的夫妻都会尽量的避免出演同一部剧，避免跳戏，可是他俩呢却坚持进同一个剧组扮演夫妻。剧中呢 GDP 保护神康达书记与不满现状的银行行长欧阳青，他们曾经呢也有一段吃苦的快乐时光，但是当双方的工作越来越忙时，沟通变得很困难，分居八年一见面就吵架，你完全想象不到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恩爱夫妻。曾经的全家福里欢喜冤家王满堂和大妞夫妻俩呢，硬是把胡同小院的平淡生活过出了小火花。在整个电视剧的资料里还特意给吴刚和岳秀清留了一条，说岳老师啊，除了拍戏以外最大的工作就是照顾咱们的康达书记。还有去年的一部剧，咱们的康达书记还留起了小胡子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康达书记的小胡子萌到呢？生活里的日日相伴，工作上也常常在一起，夫妻俩的感情依旧很好。他们俩的爱情保鲜秘诀到底是什么呢？是爱与信任。别看康达书记现在火到没朋友，曾经的他也是老婆背后的男人。岳秀清老师呢，成名远远早于吴刚。岳老师当年呢，出演过很多经典的剧目，在业内早已打出了知名度。而当时的吴刚呢，还是一个跑龙套的小演员，欧式双眼皮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。女强男弱到这个份上，人家岳老师也没有半点瞧不起丈夫的意思。很难得的是，吴刚的心态也很平衡。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被他俩掉了一个头， 岳老师负责在外面拍戏挣钱，吴刚呢就好好照顾儿子，做好后勤工作。如果没有极好的感情基础，在中国这样的大环境下，他们早就被周围的人给逼离婚了。当然岳老师呢也并非觉得丈夫只是跑龙套的能力，他对吴刚的表演非常有信心，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找到适合的本子。这一份相信持续了20年。2008年，吴刚呢凭借王静喜一角斩获了金鸡影帝，同时呢竞争影帝的还有张涵予和范伟。经此一役，吴刚成名，夫妻俩的名气呢也是再次颠倒。随着吴刚的片约越来越多，岳秀清老师开始更多的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。夫妻俩的分工永远那么合理，再加上经常一起工作创作，感情一直保持着小火慢炖的温度，羡煞旁人呐。这些年呢，吴刚也合作过章子怡、甘婷婷、牛莉、陶虹等资深的美女，却一直没有传出任何的绯闻。洁身自好的背后是对妻子深深的爱意。岳秀清老师也一样，比丈夫呢成名早了10多年，合作无数大咖型男，却只是对康达书记一人倾心。这些啊，让某些男娇女弱就出问题的年轻人情何以堪呐。 也许我可以用一种最温柔的想象，让自己不再忧伤，因为有你最真实的目光给我方向，让真心 故事，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。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夜晚贴近你的心房，让一切变得简单，靠在你的臂弯，感觉你的胸膛，梦想就在不远的地方，心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，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

大家早安，我是主播 Nicole。 二十几岁时的你不甘现在的生活，对未来又很迷茫，但是你二十多岁的时候那些坚持专注付出都会在三十岁时开花结果。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错误的人身上，不要总活在过去，要让自己升职，设立小目标并为之努力，要相信你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时光辜负。